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逢星期一至五 每晚10点 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还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午5至6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Radio 热血世界杯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西若赴京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烈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山雨欲来风满流不过我不是说在香港我在讲在巴西的圣保罗刚刚看到就是那边在临开赛之前就大型示威大家知道其实这次看球看世界杯大家要即使看都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其实<笑> 巴西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之前也看到有些暴狼拿弓箭對著警察那個其實是一段很值得其他世界各地支持環保人士去什麼的因為土著其實一直都是很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去保衛他們的家園 那個亦都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環保問題就是亞馬遜森林的存亡的問題不過這些香港的觀眾聽不入耳多餘提多句因為他居然主辦 政府竟然主辦到政府竟然瘋到在東北部亞馬遜森林區一個城市那裡建了一個場館因為他很荒謬那裡是赤道來的偏偏在那裡踢球跟著當然對原住民來說他也很討厭不過不說也說了今天看球很拿命我剛才發覺原來意大利對英國那場是早上5點半我怎麼看真是拿命好講正之前講其他事情給馬波膽今晚巴西對克羅地亞 我給一個盤就是巴西贏1比0好算了不要說球了講政治再要提一提就毓敏其實已經回到香港了但是因為那個其他的事務在身今晚就不能來下星期應該跟大家見面的適時這個時候其實就都是剛才那句山雨欲來風滿流第一樣東西長毛入了賊 接著有起碼有兩位就今天是被捕其中一個就是黃仁達就在家中做了拍門要求協助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不怕重複說一句現在的局面有些人形容為就是一個攤派的局面我也絕對認同這個就是在中共的立場 香港的情況已經是接近失控以為接近失控所以似乎要做一些很大的動作告訴大家再搞下去就反台了至於如何反法或是否真的反我覺得還拭目以待因為我們在其他節目我們都會說這個反台的代價或者成本是可以很高的當事人負不負擔得起大家要量一量但今天第一節我們就不說這個我們就說那個 拘捕的問題或者所謂檢控的問題，那那個罪名應該就是他是阻礙了這個立法會的會議，是不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議會運作之類的 作是 阻礙立法會的職員履行職務， 是的，不要理會他是怎樣，但總之這個牽涉到立法會的即是秩序的問題。咁咧，我第一樣嘢想講咧，就大家又記得咧，呢個太陽花學運嘅時候咧，咪好多朋友即係直情係即係俾咗錢出機票去台北嘅。咁喺個鏡頭面前咪咁嘅 嚇，影相打卡 啊。係啊，咁今日咧固然即係有好多朋友已經係批評咗部分所謂泛民嘅議員就呢個報唔報警嘅問題咧，就有佢哋自己嘅講法啦。咁嗰啲我哋唔批評啦，因為大家已經講。但有一樣嘢遺漏咗，我覺得就係咩咧？就當日咧，即係好多群情洶湧啊，或者興高采烈走去台灣舉個 V 字嗰啲咧，今日喺邊度咧？即係今日，喂，其實大家應該揾翻係邊啲當日飛過去一個鏡頭面前 V 咗啲麻煩佢哋，即係我覺得要追溯嗰啲單嘢，即係喺聽日嘅問題上面點表態啊？你既然在那裡 V 了，你為什麼不在這裡 V 呢？ 起碼啲傳媒要採訪一下他 但是傳媒是不會問這些問題的。其實這件事的荒謬程度差不多等於陳文你主張勇武抗爭，但你會飛了去敘利亞的內戰戰場那裡拍照，然後在燒了的坦克那裡打個 V 字手勢，但回來有人真的想武裝抗爭，你就譴責他一樣。 不然你說你不要打架啊， 即其實這個世界都沒有那麼著數的，是即你去那裡 你舉個 V 字，因為你不需要付出成本嘛。咁你要付出成本嘅，你就走數喎。咁我覺得其實大家就唔好淨係針對嗰啲立法會議員啦，其實都應該針對埋咧嗰啲曾經喺當其時啊聲勢力竭，或者喺個鏡頭面前咧，即係擺出一副有參與台灣人民係爭取呢個包圍立法會或者佔領立法會嘅行動咧。今日如果出現呢個佔領立法會嘅事件嘅話，你會企喺咩立場度咧？ 呢叫以前粵語嘅俗言叫做翻乾燈籠，照遠唔照近。 唔係，但係嗰個都唔係咁負面噶嘛， 即 係 起碼 照遠啲啊，大佬。 但係佢佔人哋光，翻到嚟之後又唔出聲，跟住就立法會有人佔領，跟住佢嗰幾個泛民議員就出嚟話要告佢哋咁。 即係自己嘛支持報警啦嚇，咁嗰個即係已經好多人議論嘅啦，咁我哋唔需要加把口嘅嚇。但係我之所以提出呢樣嘢咧，其實就講一個幾核心問題啦，就係好多時咧其實香港人個抗爭或者保衞自己利益咧，都有幾多重標準嘅嚇。呢個即係多重標準嘅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係咧，如果嗰樣嘢個成本唔係我付出嘅話咧。所有呢啲普世價值啊，或者公義啊嘢，大家絕對支持。你問700%，99.9%都支持 嚇。但係一去到樓下開咗檔咩咩，跟住有檔咩咩唔見咗，即係有個 Prada 嚟咗，跟住之後嗰啲之前嗰啲鋪頭唔見咗，跟住又出去舉牌。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如果譬如你衡量一個即係社會運動參與者，即係值唔值得、可唔可信、有冇 credibility、有冇公信力咧？其實就即係我諗睇一個標準就得㗎啦，就係有冇所謂前言不對後語，不同嘅一啲即係講法或者不同嘅標準啦， 言行一致啦， 言行一致 嚇，即係政客或者好難要求言行一致，但係起碼佢改變立場之前，佢講俾人聽，我幡然悔改啦，或者我覺得我有啲個情態變咗，我要轉另外一邊，起碼講一聲。 咁至於話即係當日啦，喺台灣嗰度咧講舉個 V 字嗰啲支持呢個太陽花學運嗰啲咧。其實我又不是用一個咁嚴苛的標準，只要你今天講翻就香港佔，如果香港出現一個佔領立法會的嘅運動嘅時候，它跟台灣嗰個太陽花學運有什麼分別？嚇，即係分別之處在哪裡咯？咁特別是咧，即係台灣嗰個學運本身咧，係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有流血，雖然冇人命。 有警察係毆打啲學生嚇， 咁喺香港嘅時候，即係大家又用一個乜嘢態度？舉個例，譬如話呢個警方喺禮拜五嘅時候使用呢個大量嘅暴力嘅時候咧，即係究竟大家企喺乜嘢立場去睇呢件事咯？咁佢而家即係有啲喺網上放出嚟嘅一啲相片咧，其實已經係如臨大敵噶啦，即係好多鐵馬喺度嚇。咁睇呢個情況咧，其實我有個感覺就係話咧，我有啲懷疑，其實件事件唔係直接喺 這個東北這個撥款這個問題上面，即固然這件事是對香港很即長遠 的影響，第二節我們會講講這件事，但是後面牽涉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這個這種類型的抗爭的運動，它究竟發展下去它會即去到什麼的水平，或者去到什麼的一個幅度，這個在北京的當權者和這個特區政府來說，它思考這個問題 難諗嘅呢個，因為香港嘅民怨係好深、好深重嘅，而且冇地方發泄嘅。雖然話東北個撥款或者東北個邊界被破壞，呢個對香港係一個幾乎係致命嘅打擊，但係普通人知道呢件事，但係唔係好關切，因為始終係幾年之後，或者經過好多步驟先睇到呢個結果。但係如果好多人湧去立法會，就好似以前前年呢個反國民教育運動一樣，最先就個個就懶懶閒咁，但係忽然間越嚟越集嘅多人就居然係一路喺度。 嗯，我諗成個嗰、那個佢哋思考緊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呢、這、一個如果喺立法會前邊有一個持續嘅抗議嘅活動，佢會唔會演變成為另一個大型嘅群眾運動？尤其是喺接近七一嘅時候，咁呢個其實係成件事一個即係導火線嚟嘅。咁當然我唔會話咧，呢個白皮書本身就因應呢個事件而產生，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寫白皮書都一段時間嘅， 嚇，即使共產中文都鬥都鬥到似共產中文為止， 就唔可以立亂，即係係咁意，即係啊呢個禮拜咁就走去寫個白皮書出嚟。咁我諗醖釀嘅時間咧，同今次事件係一個巧合嚟嘅啫，嚇。即係考嘅意思就話啱啱撞正兩樣嘢同時發生，又啱撞正梁國雄長毛就入咗賊，咁變咗嗰、那個即係所謂拉布嘅問題又可能出現一個另外一個反覆咯，咁幾件事就撞埋一齊。咁如果係即係呢個事件係時間上嘅偶合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另外判斷另一樣嘢啦，就係、是、中共或者個北京嘅高層，以習近平為首嘅高層咧，佢對香港時局嘅判斷咧，其實早應該在半年前甚至九個月前已經有一個結論，現在這些只不過在那個時間上是推出來去、就是、令到大家知道、啊、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啊、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大家要想想，就是說這個政策本身或者現在這個改變呢，不是一個短期的反應的，所以不是短期的反應，就是不是講緊今次拉了梁國雄或者檢控黃仁達或者其他 的朋友，是一個因應而家呢個問題而作出嘅決定。假如而家呢個情況係有所收斂嘅話，或者停止嘅話咧，佢係會即係撤銷呢啲嘢。大家唔好抱有呢個幻想。而家呢個檢控或者嘅打壓程度，只會隨著2014年嘅呢一個時間嘅推演，呢個推移咧，而越演越烈嘅。我懷疑去到可能去到七月或者八月嗰陣時候，這個打壓是慢慢才進入高峰、嗯啊、所以最高峰的意思就是說，不一定在這個、就是、最近的犯的、就是、這些、就是、在鏡頭面前的肢體衝突運動呢，會出現檢控或者拘捕的問題，甚至可以追溯到幾個月前甚至一年前、 啊、之前那些之前那拍好片、啊、或者已經是記錄好了，到時就會拉人、嗯、其實是一個政策或者一個路線的轉變的、嗯、這個是等於跟2003年七一之後中共收緊對香港的控制，特別是對官員的指揮，到2014年他開始對抗爭者民間施壓、 嗯、如果你以時間的分歧來講，我覺得今年是應該是又是在繼2003年之後另外一個轉捩點、嗯、2003年的即是我們以前在節目都提過，就 是由放手即是所謂港人治港、被這個董建華亂來，跟住覺得董建華是不掂的，照北京時事去管，去到而家係所謂想全面控制香港每一個社會角落嘅事情，呢、嗯、一、這個咁嘅心態。 佢所謂佢宣稱嘅全面管治，對特區嘅管治就係全面管治個宣稱。 咁、嗯、呢個全面管治咧，當然引起好大反彈啦。譬如話，我哋睇咗呢幾日個網上或者其他呢啲即係不同嘅傳媒嘅平台，即係基本上咧可以講話，香港的主流民意是對這個這樣的講法 或者對白皮書是極度反感的。 有些我自己覺得有些荒唐，全面管治就包括我現在手上面應該有國務院的指揮在這 裡。其中一個指標就是陳文啊個 Facebook 入面多了很多 like。 這個 是我個人的一個掛鈎，一個所謂 無可奈何。 你看看其實這即我想 我自己基本上一個粗略 的統計，你的 like 呢，即你寫每段嘢個 like 嗰個增長咧，係高達15%到啦。嚇，咁而家你開始可以出個一個指標嘅，就係對呢個中共政權嘅厭惡嘅指數咧，可以睇下陳文嗰 Facebook 嘅 like 啦。 其實我係親共啊，好多立場我係唔主張打到啊，主張區隔，諗住長期維持中美和諧，都唔知點解會搞成咁。 咁嗰陣當然頭先嗰啲係講笑啦，咁但係正經嚟講咧，就係、是、長毛的入獄或者黃仁達的被捕呢，套用我們上個禮拜說會在日後不斷會發生，所以上個禮拜一禮拜即上個禮拜前我們都說一件事，就是如果要參與抗爭運動的話，或者是一些即抗議的話，其實大家是應該真的有一個很充分的現實的心理，很現實的心理準備，就是會隨時被檢控，甚至是入獄。 如果當然是在法治的範圍之內，即是嚴格的法治，這個是香港的你話好處又好，或者對中共嘅負擔都好，佢冇辦法大量拘捕、大量檢控，因為香港嘅司法非常之擠迫啦，即係個案件排得好擠迫，而且係香港嘅成個法律或者係監獄制度係合乎國際標準， 同埋都要符合一個程序公義咯。即係佢唔會話咧逐步逐審，即係逐判。 哦，而家唔止逐步逐審噶，逐步即打，即係拉咗你之後，跟住就揼你一鑊啦，係咪啊？咁即係蘇花咁，我哋而家都未翻。去在60年代的處境， 所謂集差房， 但是大家不要掉以輕心，再發展下去其實出現這個情況將會很快，因為去到那個處境大家乜都做得出，因為那個是一個政治的環境，不是一個即是大家日常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在60年代的時候，67年暴動之後怎麼突發的時候，如果你大家還是翹埋雙手覺得即一切事情是 business as usual 的話，即係一切如常嘅話咧，呢個情況係好快會出現嚇。咁但係如果一旦出現呢個情況咧，嗰個社會局面就唔會好似67年咁簡單咯。 唔會，我哋嘅社會已經係高度繁榮同精密同複雜嘅社會，唔係67年嗰種粗同埋講嘅粗放型嘅社會。 個國際投資係多咗好多噶啦。 唔係，但係一樣嘢仲要留意，呢個當其時香港人固然有好多係因應嗰、那個，即係佢真係。順應嗰個港英嘅統治啦，但係即使唔係咧，佢亦都有一個對比，就係你喺大陸仲大鑊，係 啊， 係嘛？但係而家呢個唔係啊嘛，呢個 situation 唔係啊，唔係， 因為同埋當時好多人走難落嚟係托庇於港英的統治或者殖民政府的保護，他覺得殖民政府鎮壓，即使是鎮壓 同族的人，但他覺得無可奈何， 那是死左仔， 但現 在不同，現在 你是強加於香港的一種港共或者港共政府的統治，大家都不喜歡這種東西，而且現在不是六七年代很多人 是赤貧的時候，現在很多人有錢，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產階級即使有車有樓，他對這些都很反感的，即除非他走，除非他移民，否則即大家是 從心裡厭惡這種這樣的文化，這種這樣的管治文化，還有現在香港那種政治腐敗的程度，所以呢簡單句說，不侵略說，就是如果這個以習近平為首的北京領導人呢，即覺得可以純粹用一個解放軍或者是很粗暴或者一些高壓的言論呢，可以令到香港人是心服口服的話呢，這個是可以說是痴心妄想，即是發緊夢的， 不合時宜啦， 香港人呢如果去到那個處境呢，吸收了89年六四的教訓呢，是會反抗的，即係無論大家而家對而家啲所謂分裂啊，或者大家即係喺網上互罵，無論係幾咁即係感覺係失望或者灰心都好咧，到到嗰個處境咧，我係好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會企出嚟去 say no 無論呢個係咪一個確暴力嘅反抗，或者係即係和平非和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嘅 罷工罷課罷市嗰種咧 嚇。係啊，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呢個局面咧係可以講係相當之具爆炸性嚇。即係再發展落去咧，其實大家諗到會發生啲咩出嚟？ 不過老實係要嚟嘅，終於要嚟咯， 冇辦法。 但係可惜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係唔應該今年咯，因為大家係好想睇啲次世界盃噶嘛嚇，即係我哋台都為咗呢個世界盃準備咗好多長嘅時間出嚟啦。咁你搞啲即係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嘢，又或者大家都唔想參與嘅嘢，而要被逼大家去參與嘅話，咁啊即係可以話咧，就即係令到大家嗰個生活嘅情緒係減低咗好多，係令到大家更加憤怒啊！ 即係掃興， 係掃興啊嘛～咁但係咧，嗰個咧就我諗有啲人係聽唔入耳嘅，但係我哋即係講呢樣嘢，其實係出於一個好現實同埋一個好誠實嘅一個判斷啦。嚇，個事情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如果你間粗要去做，要做一啲好令人反感嘅嘢，咁大家唯有同你反台 啦。冇辦法，因為另外一個就係香港，以前都講過啦，香港嗰個公共秩序係好脆弱嘅，因為成個都市嘅容量已經用到係， 因為最緊 爆咗谷爆咗爆咗炸噶啦，所以只要係有少少人怠工或者係。不合作的話，整個城市會癱瘓 嘅。因為最緊要一樣係人多，即係人多一聚，即係人多係好容易聚集噶嘛。你嗰日即係簡單例啦，你而家話立法會啫，咁但係唔一定係立法會噶嘛。舉個例，旺角。喺尖沙咀又如何呢？ 大把人啊！以前六七暴動啫，就話可以宵禁，可以戒嚴啫。依家你禁乜鬼啊？成條街都係人，你唔叫啲人落街，佢喺屋企都已經逼得好勁，都一定要落街 嘅。但我有一個問題，一個疑問，我唔知即係有冇人搞我。如果一旦宵禁嘅時候，這個自由行會點樣？ 落嚟都冇嘢買啦， 係咪？落嚟就冇奶粉買喎，係咪？ 佢就翻去又可能作反啦，係咪？因為自由行或者做水客，即係走私客嗰啲，其實大部分係失業嘅民工嚟嘅，係一個爆炸力嚟。 咁當然嗰個係怪論啦，即係大家就唔好即係覺得係即係可以當係笑話咁睇啦。咁但係成個香港個問題而家唔係笑話嚟嘅嚇，只要有人行錯一步咧，其實嗰個局面係好難預測係點樣嚇。至於話嗰個聽日嗰個喺立法會嗰個情況咧，我諗啊，陳雲同我都會同一樣嘅，就係大家係必須去參與嗰個成個抗爭嘅運動，就唔好因為呢個區即係檢控，或者甚至大家有啲乜嘢嘅唔同嘅睇法，或者語言之間上面嘅大家衝突而覺得啊要置身事外，因為嗰個已經唔係喺東北嘅呢啲即係所謂。咩古董啊，或者居民本身嘅事，嗰個係牽涉到成個香港本身嘅問題。係 成個香港嘅問題，即係你個規劃係唔公義，另外係破壞咗香港邊界同埋綠帶，另外嗰度根本就唔能夠符合到咁多人居住。 但係咧，其實一個最大嘅疑問咧，我第二節可能詳細啲講嘅就係，究竟嗰個係咪將會變成咗一個？即係深圳推前邊界嘅一個行動，係咪？即係呢個其實大家係要深思。但係我之所以講呢樣嘢，就係話咧，因為喺呢件事件如果未發生之前咧，你仲可以講一句，就係話咧，嗰個東北嘅呢一個發展係佢哋個當地嘅居民，佢哋應該係抗爭嘅主體。咁我覺得而家去到呢度已經唔係啦，嚇，成件事係香港人嘅事嚟嘅，因為香牽涉到就係。呢、這個香港同深圳之間個邊界有冇轉移或者推前嘅問題？ 即係個緩衝區會唔會取消？因為佢嗰啲人如果係深圳人嘅，成日嚟香港住，整下就會發一個特別嘅通行證俾佢哋，咁跟住就慢慢就喺兩地就互通嘅。 係啊，咁成個即係問題嘅核心咧，反而就唔喺佢哋嗰個即係當地居民個安置本身嘅問題啦。即係推而廣之，其實就係牽涉到你。香港可仲會唔會成為一個即係羅湖橋以北係一個之間係一個邊界喺度係嘛？如果呢個邊界取消咗，咁究竟即係將來香港嘅人口結構仲有一個咩嘢大幅度嘅改變呢？其實呢個真係即係我哋而家覺得最重要、最要深入考慮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咁嘅睇法嘅話咧，其實所有參與嘅人，如果係能夠捍衞到香港自身嘅利益咧，都係呢個運動嘅主題。 咁即係大家就唔好分話啊，邊個係咩咩咩嚇？咁至於話即係上個禮拜我講過咧，即係佔中個問題咁樣，咁我覺得嗰度就可以啦，因為佔領中環就係、是、即係以戴耀廷幾位即係三位為首嘅嚇、啊、主導啊嘛，咁那個抗爭嘅主體就喺嗰度啊嘛，係嘛？ 佢唔俾人哋做抗爭主體添，同埋佢自己亦唔係真係做抗爭嘅，係一個有主體但係冇抗爭嘅怪嘢嚟。 咁、但係問題就係可能有陣時你唔係都俾即係一個環境俾到你係咯，咁即係呢啲有陣時就係歷史嘅諷刺啦嚇。咁、但係我諗咧，即係七一是否佔中可以講係遙遙無期嚇、即係大家都唔知道。但係禮拜五嗰個抗爭咧就會生生啦，嗰度就係 即係 聽日啦嚇嚇，即係做出嚟個結果係點樣咧？就唔單止牽涉喺入邊立法會嗰個投票撥款嘅問題，亦都牽涉到咧北京嘅領導層對香港形勢最真形勢嘅判斷。即係如果佢睇到去到睇到呢度，佢又可能有另外一個結論嚇、就係即係再搞落去係咪大家都？即係出現一個玉石俱焚嘅現象咧， 佢想模糊嘅邊界，或者想將嗰個緩衝區取消，但係發現香港人係拼命去抵抗，甚至係已經係出現過前所未有嘅佔領立法會嘅嘢，跟住佢發覺呢單嘢一定要死守，或者唔係狂攻啦，狂攻猛打。 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大家又唔需要用一個單一嘅一個即係諗法諗呢樣嘢嘅。正如2003年嘅前夕，當時絕大部分都覺得。二十三條幾多萬出嚟，佢哋照過噶。咁嘅2003年就50万出嚟，咁咁咪唔過咯， 過唔到咯，難過咯， 係難過咯。咁所以咧，即係因為事情係點樣咧，即係個結果係點樣，都係仲有一個變數喺度嘅。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咧，好多事情其實已經唔需要睇，即係嗰個預計個結果係點樣，因為有陣時好多人算不如天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你自己對呢樣嘢嘅集，即係個立場係咩嘢？你對呢件事件將來佢產生嘅影響，對你下一代，佢會產生一個乜嘢嘅影響？你自己係而家呢個階段作出一個評估先。因為我哋今日做嘅嘢唔係淨係為我哋自己而做，我哋仲要為咗對我哋下一代。將來如果佢要即係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佢發現佢生長喺一個好似而家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入邊。咁荒謬、咁不知所謂嘅環境，個責任喺你度。如果你今日唔企出嚟嘅話，好啦，咁我哋第一節就結束。我哋睇一睇咧，就係、是、今朝早呢個阿鬱敏喺即係聲援阿黃仁達嗰陣時嗰番説話。咁跟住我哋翻嚟第二節。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我就現在還未進去看到他，就應該是港島區重案組上門拘捕他的，現在就根據個法例就是這個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類似這些東西，我想他會給他擔保的、OK? 現在在裡面搞緊，其實我想警方這麼高調做這件事，就是選在禮拜四聽日立法會財委會開會，新界東北的撥款要繼續 OK， 那我想是要有些阻嚇的作用，好嗎？是這樣的，明天你那些想在立法會包圍立法會，或者因為抗議這個 新界東北財委會撥款那個那個會繼續開的，明天是現在立法會秘書處都是如臨大敵，經過上一次之後，是吧？咁你喺呢個時間拉黃仁達，咁好明顯啦，係咪？就即係警告其他人。所以最近大家睇到啦，山雨欲來風滿樓嚇，即係香港都就快玩完㗎啦。OK， 我唔知其他人驚唔驚死啊？驚唔驚俾人拉係嘛？咁其實黃仁達當日我喺現場見到佢又冇去衝擊係嘛？即係只不過係聲援，即係嗰啲新界東北嘅村民嘅啫，係嘛？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做法好明顯，就係、是、要恐嚇。即係聽日將會立法會示威嗰啲人 ，OK？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政治檢控我知， 政治檢控我知， 政治檢控我知， 政治檢控我知， 打到紅仔頭， 打到紅仔頭， 打到紅仔頭， 打到紅仔頭， 無懼政治檢控， 無懼政治檢控， 我有權示威， 我有權示威， 無懼政治檢控， 無懼政治檢控， 我有權示威。 我有權示威，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今朝佢哋就朝頭早上滿八點幾啦，大概八點十五分左右嘅時分，就上我屋企拍門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向我講解咗係因咩事啦。帶走我嘅時候，亦都喺我屋企檢走咗一件熱血公民嘅 T 恤嘅，應該係希望作為證據證供咁樣，就想揾翻當日行動著緊嗰件衫咁樣。咁係，不過都幾大劑。如果嗰一件衫作為一個證據嘅話，因為嗰件衫我係公開發售嘅，都賣咗成千幾件出街。咁佢所講嘅理由咧，就係話關於6月6日喺立法會嘅事件，佢哋嗰個拘捕嘅理由咧，就係妨礙立法會人員進行其職務咁樣，就被捕嘅就包括我啦，黃仁達啦，熱血公民嘅黃仁達啦，同埋另外一位就係香港人優先嘅張學賢咁樣。咁就據我而家據我嘅資訊，就淨係拉咗兩個人。咁就而家就落咗口供啦，跟住就而家就獲准500元保釋。落完口供，佢哋再搜證，再等律政司去進行。咁就暫時就而家都係等啦。而家我係保釋嘅，而家我係保釋外出，500元擔保外出。咁就8月12日要翻嚟中區警署報到。我覺得好明顯就係希望對示威者作一個威嚇啦，同埋即係呢個咁樣嘅早前曾玉成同埋一班建制泛民嘅議員咁樣都聲言呢個咁樣嘅立法會並唔係一個示威區，咁亦都聲言要加強保安，加強呢個咁樣嘅執法，甚至乎係要求警方協助咁樣。咁我覺得立法會作為一個傳遞民意嘅地方，係應該保持開放，同埋呢個咁樣嘅盡量保持民意可以暢通。咁而警方亦都即係當嗰日佢哋嘅會議完結咗之後，警方亦都馬上配合啦，即刻作出呢個嘅檢控啦。咁我覺得好明顯嘅行動就係針對示威者，打壓呢個示威。我唔認同佢哋話咩立法會唔係示威嘅地方呢一種講法嘅，因為其實早年根本就冇示威區呢個概念，係後來就將個示威區劃到根本已經冇辦法見到官員啦，冇辦法同一啲議員啦可以直接對話。而家就更加變本加厲，係直頭就係任何示威，即係任何不被警方劃為示威區嘅地方，就已經係冇示威嘅自由啦。咁樣呢個係對言論自由同埋呢個咁嘅示威集會嘅自由嘅一個嚴重嘅打壓。落口供嘅時候，佢亦都有提問到，就係有一啲字眼就係關於指揮行動啦，指揮示威活動啦咁樣。咁我諗佢係有心針對一啲所謂嘅指揮示威嘅人士咯。咁因為就呢個字眼，我相信佢都係即係有意去拘捕一啲指揮行動、指揮示威行動，或者係示威行動一啲嘅指揮者嘅角色嘅人士咯。其實今年我都已經被拘捕兩次㗎啦，咁樣咁即係呢方面係絕對唔擔心啊，因為公民抗命係大家都應該有個心理準備，係要負上呢個法律責任，同埋呢個係我哋係為咗對抗不公義而去作出抗命。咁大家都應該即係我都奉勸大家就係話，無論嚟緊係有心去為咗真普選去佔領中環又好，佔領立法會又好，都要有心理準備係要負上呢個咁樣嘅法律責任咯。 會影響 聽 日嘅示威？ 我諗好難講，最主要睇翻即係就住針對呢個議題嘅一啲居民啊，佢哋嘅意志啦，佢哋希望嗰個活動進行到咩程度啦咁樣。但係對於我哋熱血公民嚟講咧，就冇任何影響，因為即係需要抗爭嘅時候，我哋都係會做嘅，就唔會理佢嗰、那個即係會否檢控。因為進行公民抗命啊，或者係示威，我哋都早有已經有呢個咁樣嘅負上法律責任的心理準備，因為始終我不是主辦方，我是負責增援的一方。咁至於聽日的行動到底是點咧，就要睇翻當區嘅居民、當地嘅居民同埋籌劃示威的主辦方，佢哋諗住點樣去行動先至知道。因為我而家未知佢哋嘅行動部署係點樣，咁我作為支援的一方，咁我就暫時即係唔能夠代表佢哋去講啦。